安宗喜欢网游，他不需要太多代价就可以在虚拟的世界中体会一下笑傲江湖的兴奋。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过是一群在游戏副本中刷装备经验的傻蛋，但在游戏里却是驰骋沙场武功高强的英雄豪杰。安宗组织了一个专门刷副本的小队，是工会里专门搞装备的工蜂团，为了工会中那些女王蜂玩命的刷副本。六子最近和安宗走得近，居然也来参加了。而且和安宗不同的是，他的号是一级一级苦熬上去的。他干脆去网上买了一个号，连最初级的东西都不懂，还在那里没事就去砍高等级玩家逞英雄，害得安宗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替他赔礼道歉，把老脸都丢尽了。实在是不能放着这个暴力杀人狂到处瞎转悠了，因为工蜂团缺少一个战士，而六子练的就是这个，理所当然就被安宗揪来了。但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害安宗差点一怒之下砸了白毅的电脑，他肠子都悔青了。六子这小子蠢到一个境界，那个250居然在打完最终大怪后不去捡武器，眼看一把英雄级别的宝剑就那么从自己眼前消失了，任凭他们怎么催，他都站在边上保持着一个最后敲怪的姿势，就是不过去捡。安宗一个劲儿地对着电脑嘶吼，白毅被他吓得冲过来，以为安宗出了什么事儿。 六子，我靠，我的极品武器啊，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我的极品武器。 安宗抱着头，眼看那把极品武器依然留在副本，而他们只有退了出去。安宗都懒得看对话栏中骂六子的话了，立刻冲到电话前拨了号，就是一阵狂吼。 我靠，你小子来消遣我们的呀啊？那么极品的武器是几个月的副本都不一定出来一个的呀，你以后别再指望老子带你下副本了。 六子在电话另一头听了半天，最后居然挤出一句， 我以为打完就可以了，没人告诉我要拿包啊，然后我突然那集去厕所了。 一把英雄级别的武器啊，那是多少玩家做梦都想要得到的终极武器啊。 安宗眼睛都要瞪出来了，他现在突然能够理解那些为了一把虚拟武器在现实生活中群殴的事了，实在是呕得他气血翻涌，就差没喷血了。白毅看着安宗的样子，摇摇头淡淡地说， 血别喷墙上，否则你去粉刷。 安宗回头瞪他一眼，电话那头传来六子的说话声， 哎，哥们何必呢，一个虚拟的东西罢了，想要对吧，我掏钱买不就是了，哪里有卖，钱不是问题。 买？有钱都没处买。 嗯，这样吧，我手头上有两张守月湖休闲度假中心的套票，包吃包住啊，还能免费钓鱼吃海鲜，而且那个湖周围还有人文景观，据说是春秋时期吴国的护城河，历史还是很悠久的。我白送你和白毅两张，算是赔罪，行不行啊？ 两张小票子就想谢罪了啊？你小子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吗？这是集体的利益，你到底有没有集体荣誉感？你知不知道为了这把武器有多少人死在副本里啊？眼看着我们就要拿到了，却被你玩完了。哈，两张守月湖的票子就想打发了啊？ 在安宗准备挂电话的时候，白毅走过来接过电话，对着六子低声说了几句。安宗气得瘫坐在椅子上，眼巴巴地看着系统提示其他的社团拿到那把武器，安宗马上就把电脑给关了。安宗耷拉着脑袋看着白毅， 那蠢货和你说了些什么呀？ 我告诉他票子我们要了，双休日就去那里看看。 安宗一听暴跳如雷地对着白毅说， 你怎么就答应了？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想到那蠢蛋的样子，我就想起了我可怜的英雄武器。 白毅任凭安宗一哭二闹三上吊，最后来了句， 一把虚拟武器值得吗？去那里我可以钓些鱼，下个礼拜就有鱼头包吃了。 安宗揉揉胀痛的太阳穴， 听到吃，他的火气消了不少。 你会钓鱼？ 略懂。 哈，你小子连这都给我卖弄上了，行，我就看看你怎么略懂。 周六这天天气特别好，天空就飘了几丝云彩。守月湖很大，水面清澈，远远可以看见水鸟从湖面上飞过。这里是大型淡水湖泊，鱼量非常之大，属于那种800里湖川鱼虾捉不尽的鱼米之乡。据六子说，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靠湖吃饭，养鱼养蟹一直都是这里最主要的行当，旅游只不过是副业。 白毅原来喜欢钓鱼啊，这小子的兴趣爱好怎么那么古怪啊，像个老头子。不过既然他说他有本事钓到下礼拜的食材，我就拭目以待，反正如果不成了，我还可以借机嘲笑一番。 没想到六子居然也来了，安宗一看到他就没好气，在他眼里六子早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六子陪笑着向安宗走来，安宗恨不得拿鱼竿抽他。不过既然这里是六子请的，安宗也只能忍了。于是他拿着鱼竿跟鱼桶跟白毅去钓鱼，看也不看那小子，反正午饭也算六子的了。钓鱼其实锻炼的是耐心，适合那种能够花上半天蹲河边一动不动的人。据说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就是非常喜欢钓鱼的，从中领悟不少由钓鱼引申出来的兵法谋略。即使如此，过去钓鱼主要还是为了生计，是看老天爷吃饭的一个行当，完全得由天注定。由天注定这四个字就是安宗一上午的心情。安宗无聊地蹲在一个小的只能容下他一半屁股的手搭凳子上，揣着鱼竿，眼神早就呆滞了，到后来连鱼竿动没动都感觉不出来了。反正安宗一上午傻坐下来，除了钓上来几条够猫吃的小鱼米外，一点像样的收获也没有。安宗撑着下巴扭了扭僵硬的脖子，无意间看到旁边白蚁的鱼桶，马上就明白为什么自己只有那几条微型小鱼了，因为大个的都进了他那桶里了。 哼， 安宗哼了一声白他一眼。白毅侧过头看看安宗的鱼桶，嘴角划出一丝嘲笑，一副自大狂的嘴脸展现在面前。安宗顿时失去了钓鱼的兴趣。 估计做一天呢，也就是那么几条小猫鱼，难道要我和六子像那傻大款一样去隔壁的鱼池买比农贸市场贵5倍的鲫鱼回去充场面？话说六子这个家伙根本不是来钓鱼，而是来钓马子的，短短半个小时就已经勾得上了一个前凸后翘的美女坐在河畔聊天了，鱼竿也直接被他架在栏杆上，桶里比我太可怜，连一条猫鱼都没捞到。反正休闲区的门票是他给的，我无所谓。 既然不想钓鱼了，安宗割下鱼竿站起来准备到湖边走走，现在正好是雨水前后，虽然大多数树木还没有发芽，但一些早春的植物已经长出了细嫩的新芽，空气中散发出早春特有的清新冷气，冷归冷，却让人感觉十分清爽，这种感觉像嚼薄荷的清凉，多呼吸几下居然还有些上瘾。白毅看安宗站起来，抬起头笑着问： 不钓了？ 安宗捶了捶麻木的膝盖，对他摆手： 鱼都进你筐了，我还钓什么呀？你继续当渔夫，我走走逛逛去。 白毅点点头，又专心去拉鱼竿了。就在安宗刚说完，他居然又钓上一条花桂鱼，他那么一拉钩，就连旁边的老钓手也看得目瞪口呆，转而就捂着自己的鱼桶往别处去了。安宗脸一黑，心里纳闷的： 钓神在世啊。 当安宗合上嘴巴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白毅又开口说： 走的时候不要太靠近湖，这里 不是很干净。